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今天我们教的是比较简单，因为回归语法的一些部分，基础的语法07点 ，Lesson 65，第65课。大家一定可以注意到，就是每次我讲语法的时候，第二课呢，接下来一课呢，一定会用到语法里面教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a lot of， 许多的。那么这个 a lot of 其实就得 many， 它后头可以放名词，这种名词叫做可数的名词。什么叫可以数的呢？就是一项一项可以数出来的，像笔 a pen，two pens, many pens, a lot of pens. 你看我这边有一个杯子，纸杯 cup, C-U-P, a cup, two cups, many cups.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表就有声音了，有听的声音，看到没有？ A watch, two watches, many watches. 所以这叫做可数的名词。这些可数的名词呢，我们呢就是可以用 a, two, many, four, five 等等数量词，或者 a lot of， 或者是 quite a few， 不少的。这些词出现的时候，后头都是放可数名词的复数。你看，人可以数的 a person。两个人呢 two persons， 在这个时候呢就改用 two people， many people， five people， 所以 people 这个字很有意思，你不能讲 one people， 好，那个 one people， there is one people there， 人家听得好奇怪啊，但是呢 two people， 人家听得就很正常， there are two people there， 所以一个人是就 one person， 两个人是 two people， many peoplewas many persons， 但是如果用 many persons， 就是许多个个体的人，所以反而不像 people 那么样的，这个是来的这个常态，那么这样的使用，以后你慢慢就会了。那么什么叫做不可数的名词？像 money， M-O-N-E-Y， 这个是钱，它不可数。没事，以前我在教语，我在学语法的时候，在初中在高中听语法时，老师讲这种，我老是想不透，钱为什么不可数？当然可以数啊，所以我拿钱来，我数给你看，你看 one dollar， two dollars， many dollars， 啊，这都可以数啊，所以语法老师少讲了一个词，少讲了一些字，让我们一直糊里糊涂。Money 这个字眼不是 money 不可数， money 钱不可数，让你糊里糊涂了。Money 这个字眼不可数，你能不能讲说 money 它是叫钱不错？哎，我来数数，今天我数了八个钱呢，昨天有九个钱，哪一个人偷了我一个钱呢？有这种话吗？所以 money 是不可数，是指的这个字眼不可数，所以这叫不可数名词。像 water 水，水这个字眼不能数的，因为水它可大可小。你可能人们说，哎，给我一个水喝，给我两个水，我想喝两个水或三支水，不行的，它要有容器。 A glass of water， 一杯水， glass 杯子，两杯水， two glasses of water， 那个容器才可以输。是 money 啦，它就不能输。paper 当纸张的时候，它有大也有小，所以 paper 也是不可以输。这个字眼不可以输。好，但是如果当公文，它就可以输了。a paper， 一份公文 ，two papers， 两份公文，或是论文报告，它都可以输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被这个东西弄得糊里糊涂。请问赖老师，你怎么没有糊涂？不，我糊涂可久了，我从初中到高中我完全不懂什么可数不可数名词，一直到了考不上大学发愤图强的时候，才慢慢大量的先阅读查字典，慢慢的搞懂了，是自然而然搞懂的。我是自然而然搞懂，你也会啊，没什么了不起。好，我们现在就来看 a lot of many quite a few， 意思都是一样，许多的后头要放复数可数的名词，但 a lot of 呢也可以代表许多的，它也可以放 much， 等于 much 后头放不可数的名词，像 much water， much money， a lot of money， 这个是等于 a great deal of money， a great deal of water，大量的许多的水等等。所以你现在就要把它记起来。于是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例子，约翰个性很好，所以他有很多的朋友。当你打他这个耳光的时候， You slap him across the face， S-L-A-P， slap somebody across the face，越过脸，这样啪刷一个耳光，他会说谢谢你 ，Thank you，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o do so， 你这样做真好哎，来再打我另外一个耳光吧，哇，约翰个性真好，所以他有很多朋友。John has a pleasant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就是个性。这种字比较长，那我教大家发音的时候由后往前念 nality nality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你看马上就会了。好，个性 pleasant pleasant， 不要念成 pleasant， pleasant 就是令人愉快的，让大家会觉得很乐意跟你在一起的，爽朗的个性。我们常讲约翰呢有个爽朗的个性。好，这是一个主句，所谓主句就是一开头就是主语的，你看 John 就是主语，后头有一个连词 so， 还连接另外一个主句， so 就是因此。 He has 他有 a lot of friends， 朋友可以数啊，一个朋友两个朋友三个朋友，你看看都可以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John has a pleasant personality so he has many friends。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句子，我们改一下，所以我们改成是戴维他有自私的个性。自私的这个字我们把 pleasant 去掉，改成 selfish， 千万不要翻成自己鱼哦，S-E-L-F-I-S-H fish， 我们才学这个字叫鱼，你就翻成自己鱼那就不对了， selfish 就是自私的，他做什么事情只想着自己。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在餐厅里面吃饭，还一进去一坐，老板或者是这个服务员就来了，客官你要吃什么，别理我，你们先走开。好，然后呢自己就带着便当放那边一坐，便当里面只有饭啊，旁边那个配料辣椒酱啦辣萝卜干啦往里头放一放，吃就吃起来了，吃完然后就走了。哎，你没给钱啊，那你们桌上的配料是通常是不要钱的，上面有讲有钱吗，要钱吗，没有嘛。所以这种人只想着自己，所以这种人怎么样呢，他 朋友呢很少。So, he has very few friends. 那个时候就用 few, F-E-W. 那个不能 a few. A few 是代表还有一些朋友。Few 是没有几个朋友。So he has few friends. 好，特别要记住。好，我们接着再看下边。戴维喜欢阅读，所以他每个月都读了很多的书。David enjoys reading. Enjoys 我们已经讲过，后头要放动名词做宾语。I enjoy singing. 我喜欢唱歌。He enjoys hiking. 他喜欢远足等等。好了 ，So he reads a lot of books every month. 每个月都看好多书哦。哇，漫画天王、天霸王、漫画大王，哦，又是蜡笔小新，又是各种不同的漫画书，他看好多的书哦，他成为一个博学家。看漫画书，记住，成为博学家是不太可能的。老师呢，将来如果是你看多了，也练习学漫画了，行行出状元都没有关系。但怎么看都可以，千万不要看不该看的漫画。我都不知道原来的漫画里头大有乾坤，有的在是色情的，这些漫画看久之后就变成社会问题人物。好，这叫慎选。好，我们来看一下 David enjoys reading. So he reads a lot of books. 书可以数的 One book, two books. He has many,he reads many books. He reads quite a few books every month. 就会了。好，我们再来看下面。Sam 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所以他赚了很多的钱。Sam i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啊，那 business, 啊，那个 man 呢就是念成 man。Businessman, 啊，不需要这样念，他不需要发的那么强，啊，businessman。He'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So he has earned, 因此他已经赚了 a lot of money, much money, a great deal of money. 不可数的就用 a great deal of. 来，我想喝大量的水。I would like to drink a great deal of water. I would like to drink much water.A lot of water. 来，我想要买许多表。I'd like to buy a lot of watches. Many watches. Quite a few watches. 所以今天我们要先把这些简单的这些用法给大家介绍。我们再下次再看我们课文里头怎么样使用这些东西。休息一下，待会来。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零起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Lesson 65 第65课，我们来看一下 a lot of 许多的。那么这个 a lot of 其实就得 many， 它后头可以放名词，这种名词叫做可数的名词。什么叫可以数的呢？就是一项一项可以数出来的，像笔 a pen， two pens， many pens， a lot of pens。 你看我这边有一个杯子，纸杯 cup